秀，拥抱书籍，爱上阅读。北京时间22:00。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飞，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老车。 今天礼拜六呢，我们也推陈出新一下的，我们跟大家伙呢聊聊这个发动机的一些东西。 是的， 其实吧，我们通过口述来描述发动机当中的一些构造啊、科技啊，包括应用的技术啊，不是特别容易。 嗯， 但是呢，我们愿意尝鲜一次，因为毕竟还是有很多的这种专业的汽车爱好者愿意去听一听，也去聊一聊关于汽车发动机的内部技术的一些问题。 没错， 然后这不正好赶上了吗？前两天老车还专门去了一趟这个克莱斯勒 广菲克的 集团 举办的这个关于这个他们全新的这台 2.0T 发动机的一个技术讲解。 啊，就是人家花了钱把一台全新的发动机拆开， 对，他们是全球首次 摆在那儿， 对， 然后给你一个一个讲。 是的 啊，之前呢我有幸参加过一些三缸发动机的拆解会， 嗯 啊，老车这回这是四缸机， 四缸 的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 对， 那么它主要搭载在什么车型上呢？老车，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了，已经是，就是在4月17号上市的大指挥官上面 啊，广汽菲亚特克莱斯勒大指挥官。 对，这台发动机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叫它内部的一个名字叫 GMET4。 像这台发动机未来也将会应用在牧马人的身上。 没错没错，其实大家一说到广菲克，马上就会想到另一个跟它有很大渊源的，就是那个阿尔法罗密欧嘛，那台 2.0T。但这个还是跟它有不一样的，今天我们不说那个，我们主要是说这个 GMET4 的，这搭载在， 那你提它干什么？ 大指挥官，我跟大家说一下嘛，你做一个好汉三个帮嘛。 帮什么？你越说越乱吗？不是，我其实我想听听你今天说这发动机的技术，核心就是我想了解到这台发动机如果未来搭载在牧马人身上，用一台 2.0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能不能够真正的实现越野，也就是说承载我们的那种这种越野的这种基础。 好，是这么跟大家说啊，因为今天咱们的节目时间也是有限的，可能它这台发动机上面的很多很多技术我们在这一期节目当中说不完，我们呢今天呢先主要的说，以后呢有时间我们再来慢慢的跟大家详聊这些技术。这台因为要谈发动机啊，我觉得还是咱们先从这个账面数据上来说，这是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 好的， 从目前主流市场上的几台 2.0T 的发动机，我们对比一下来参数来看，这部大指挥官搭载的这台 GMET4 呢，它的最大马力达到了265马力，最大扭矩有400，跟几个来我们简单的对比一下，比如说通用的那台 2.0T， 福特的 2.0T， 这都是美系的，然后还有一台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大众的 EA888 的 2.0T， 它都要比这几台发动机的账面数据要高。 哎，通用有一台能达到这个400牛的， 对，一样的那个是，但是呢，就是咱今天那可能在搭载的更稍微更高一点的车型上，这个我们还说主流的这几个， 说放在凯迪拉克上的不算是吗？ 也可以说。然后这与之匹配的，我们说有个好的发动机了，它是匹配的是采埃孚最新的那个九速的手自一体变速箱。这种组合起来会让这台发动机整个的一个效率达到更高的一个水准。 好嘞，然后我之前听老车说啊，他这台发动机上面加了很多的这种主流的科技技术。 是的， 然后用大家伙的时下非常流行的话讲，就叫黑科技。这个发动机当中的黑科技都有什么呢？我们今天来跟大家也算一一的讲解一下吧。 是的，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最喜欢听哪一点啊，因为确实有些技术术语我让我们说出来它 它是略显这个枯燥的，但是我们还是尽可能的为大家， 读一下吗？ 对，尽可能的为大家用平白直扑的这种语言来说出来，让大家一听就明白。 行，那这样咱们一条一条来啊。 可以可以。 它其中有一项技术叫缸内中置燃油直喷技术。 对， 直喷我知道。 对， 怎么它加个中置是什么概念？ 这个中置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们如果你经常拆解发动机的话，你打开发动机你会发现这个燃油喷嘴啊，就那 都是斜的， 对，它在侧面安装比较多，但是这个 GMET4 呢，它是放在了中间的位置。这个我举个例子， 就是把喷油嘴塞到缸里边了是吗？ 在中间，在缸体的正中。就举个例子，就好比我们在洗淋浴的时候，我的花洒是在我的头顶上面 啊， 而不是安在了墙上对着我的后背或者是我的身体侧面来出水。那这样的话，我在洗澡的时候这个水就能很洗得很舒服，对吧？然后呢，它这运用到这个发动机里面呢，就是说它在整个的一个燃油的喷射的时候，每一滴燃油都能够发挥到最大的一个功效。 但是斜着喷人家是转圈的， 诶，那这就要多浪费一些路程和途径了。你中置直接要喷下来的话，这样整个燃油都会得到一个充分的一个发挥。 那你要光说它喷油嘴的话，它点火在哪儿啊？ 在底下跟那是连着的，一起的，直接下来就是。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真的是在 瞬间喷瞬间点。 对，我们在语言上可能大家确实有的时候理解来稍微难，如果你真的有机会能够看到这台发动机的一个拆解或其他发动机，你相互一对比就能看明白了。 哦，我知道了，我找了一张图啊，它喷油嘴在上边，右边就是火花塞，它喷开之后直油混合之后，然后火花塞直接点火。 是是是， 这概念是吗？ 对， 然后它里边的混合过程包括点火的过程达到更快，也就 是 拿到更好的这个效率。 是 这概念吗？ 对，没错 啊。你这还真挺费劲，就不好解释啊。 是， 行，那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项黑科技，这个双涡管增压技术。 对，这个呢可能大家更加熟悉了，因为我们在参加发布会啊，或者是看一些厂家关于发动机技术解读的时候，经常会用到这个双涡 管 或双涡流或者是什么耽误。这个为什么叫双涡管要好呢？ 嗯， 就是这样，因为现在我们的气缸越多，咱以这个四缸来举例，一二三四四个气缸，你在不同的点火在那个吸气，尤其是在排气的时候，它这个双涡管就会能起到一个分流。就比如说一四走一个通道，二三走一个通道，那么这四个气缸排出来的气互相不干扰。 跟大家伙说啊，这个气缸点火顺序不是一二三四，是一四二三啊，不是，是一三二四， 也 啊，不是一三四二， 就不一样， 就是 它不是， 它是这样的。老车那意思是很简单，就是它不是一共是点火顺序是先挤后挤嘛，然后它能够，比如说一三四二，对吧？那么一三是一和。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大圈的这些点火顺序。 不用，我们不用管它的点火顺序。这个 就是你它排出来的气，两个管，我保证每一次排出来的废气都可以驱动涡轮，而不是说通过一个管进来之后，它还得等劲儿。 是这样，再简单点说 啊， 两个涡管，每个两个气缸走一条通道，每两个走一条通道，那么大家排出来的这个废气互相不干扰。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燃油在点火之后呢，它可能会这种爆燃，会有这种共振，那这种爆燃的气流不会相互影响和干扰到发动机的一个工作效率，就是能够更好的拿捏发动机进气和排气的时长，增加这种燃油经济性。目前在这个 2.0T 的这个涡轮增压发动机上啊，就是只有 Jeep 和通用在使用这项技术 双涡管。 我们能看到就是在拆解发动机的时候，比如说大众和丰田的，你也能看到它表面上也是两个涡管在涡轮上面，你也能看到两个通道，这是在表面。但当你真正的拿到手，你去实地的看的时候，你要把它翻过来，或者是你用两个手指或找一个东西手电筒照一下，伸进去之后，它只是表面做了一个两个管道的处理，但是里面呢它没有真正的做成两个，还是通着的一个。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它是二通一是吗？ 对，这个人家是实实在在就是两根。 哦，通用跟克莱斯勒集团用的就是直接两根。 对，哎，这是真的，就是实实在在就是两个，而不是刚才我说的某些品牌它只用了一个表面上的两个，其实还是一个。 好啊，这是双涡管技术啊。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盘点发动机的黑科技，就是 Jeep 上面的搭载的这一台最新的 2.0T 发动机。那稍后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解读，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你说你好孤独，日子过得很辛苦， 早就忘了如何寻找幸福，太多的包袱显得更加无助，在没有音乐的时候很想一个人跳舞，跟不上你的脚步，干脆就说迷了路，干脆就继续麻木，对你有没有帮助。 子曰，传道授业解惑也，欲知车事万象且听超级车玩家妙语连珠，听车事评车事，这里是有思想有态度的汽车评书馆。 快车道，欢迎回来。刚才很多听众朋友说啊，你们讲这个不是特别好理解哈， 对， 不是特别好的意思就问，不行，我们通电话来解释这件事情，确实比较麻烦的啊。然后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刚才有人问说这个，你那个四缸发动机说的那个到底是1324还1323还1234？我跟你说这样的啊，四缸发动机有两种，大概其有两种点火顺序，一二三四， 对，正常的这是 啊直列的，然后还有一种是一三四二。这样呢就一般双活管可能爱用这样的一三四二这样的顺序，然后来保证它整个发动机的稳定性啊，包括排气什么的啊。 对 啊，大概其实就两种，还有可能有其他一些比较稀奇古怪的发动机，一四一四三二三二我也管不着，那发动机得懂成什么样啊。然后我们接着来盘点这台广汽菲克克广菲克的啊，就简称广菲克吧，他们的这台主流的那个叫GMET4 是吧？ 对对 ，GMET4 啊，这台发动机的一些技术。 对， 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变排量的机油泵。 这个其实更好理解了。举个例子，我们生活当中更常见的一个，我们现在家用空调都叫变频空调， 啥意思？ 对吧？就是当你在不需要那么大功耗的时候，我就说我家里面人少，或者我现在天气不是那么热，我只要开很小的时候，这个变频压缩机它会把这个频率 慢 变掉，对，只用一小部分做功，节省能耗。这个变频的机油泵一样，比如说我们的车在怠速跟高速，它需要的机油啊泵，这个泵油它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机油泵是其实是发动机驱动的是吧？ 那一切都是由发动机来带动嘛，所以说这个东西它就不需要那么大了。我们怠速的时候需要那么多往外泵油吗？不需要。那这个时候这个变频的机油泵它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明白了，就少使劲少费力气啊，少消耗卡路里，就少省油呗， 就是按需供给 啊。 你需要多了我就给你多，你需要的少我就给你少。 明白。所以这台发动机在节油性上这一项就会给一些贡献， 是的是的。 然后接下来是增压器电控放气阀。 这个确实啊，听到这个时候大家可能觉得有点这个太专业了，晦涩难懂。 我之前在那个通用的发动机的拆解会上就脑袋就转不过来，就在这个东西上。 怎么着？怎么讲？ 就转不过来了，我就和理解不了啊。 哪一点理解不了？增压器电控这个？ 对。你解释一下吧，这个我尽量我再回忆一下，看看这个东西，因为当时我算大概其明白了，后来既然又合计不太明白啊。 这台 GMET4 呢，它使用的是一个海拉提供的电控式的排气旁通阀啊，这个专业术语咱就这么叫啊，能够那个它就是控制速度会更快，让降低发动机的排放，然后从而提升一个发动机的整体的一个效能。这个怎么跟大家解释呢？电控这个增压器的电控放气阀，就是其实最终核心的目的就是让涡轮整个涡轮的这个响应速度更快，然后同时降低它的能耗。我现在就这么直白跟大家说吧，咱们那些太难的咱不去解释，可能大家听起来比较晦涩难懂一些，就整体让涡轮响应的速度会更快。 反正大概其的意思，我当时我问那个工程师跟我说，你简单理解就是他在那个气儿不足的时候他憋着，然后他气儿足的时候他才开，要不然你气儿足他不足也推不动涡轮，你也不如就憋着。大概其这意思啊。然后就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让车辆有更好的这个低扭啊，包括像你说的是这个解决排放的问题啊。行，我这么回头我们看看如何能够将这个晦涩难懂的这个东西转化成为简单直白的语言，然后我们在微信平台上看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增压器电控放气阀。那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项高科技配置啊，集成式水冷的中冷器。 对， 这个东西呢可能听起来大家又不明白了，这个集成式的水冷还是中冷气。再举个例子吧，就是现在天气很热对吧，我们走在大马路上说我哎呦这个时候我怎么能降温啊，要是能给我洗个凉水澡该多爽，是不是，是不是这种感觉 啊，别急着就行。 那么这个集成式的水冷中冷气好比就像我在原地就洗了一个非常痛快的凉水澡，哎，不会急着，这就放心，有技术的这个保障， 水是温的呗。 这个呢就是说我不用再走原来那多几步吹风扇那种步骤，就是用过风扇呀，这降温它慢，因为我们都知道涡轮在工作的时候它的温度会很高，那么如何能快速有效的给涡轮降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这种集成式的中冷水冷器就是能够用这种把这个首先涡轮产生的这个废气的温度就能够给它降低了，就把进入气缸内的这个气体的温度就已经降下来，然后再让它进到气室以内，这个能明白了吗？在进气室之内这个温度就已经降下来了。 进气缸的是凉的， 就是对，就比正常的我们的温度是要凉的， 那不好燃烧啊。 哎，就是它保证能够点火的这个温度那是足够的呀。 明白了，我明白了，这个所谓冷并非特别冷， 对， 并非凉呢。 对，这种集成式设计呢可以使进气管路变得更加短而紧凑，就不需要那么长经过冷却，你要原来那种走的路长我可能这个温度慢慢降下来，但它现在把这个路程缩短，这个结构就紧凑了，但同时又保证这个温度是降下来的，这样的话呢能提高这个发动机整体的响应速度，降低这种涡轮的迟滞，我们说涡轮的车可能经常开的时候它有这种迟滞感，就会能够降低，然后这种冷却的方式目前也只有是在这部这台 2.0T 上有。 它越是自己有的就越不容易被人理解，反正我回头我再琢磨琢磨这个东西。然后接下来说另外一项，气缸盖集成式的排气歧管，这个东西大家都有吧？ 这个呢，很多目前来看的话是有的。 你别又跟说我们不一样， 对，确实 又跟人家不一样。 要不一样，要是不一样的话，咱就不拿出来说了。 凭什么跟人家不一样啊？ 这个叫怎么说呢？我跟大家再说一个啊，再举个例子吧，这都得举例子。 你举， 这就好比说我们在踢比赛，踢足球比赛了，我们是不是在踢比赛之前要先热个身？对吧，要身体活动开，这样的话保证比赛不会受伤。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了这个 Jeep 上搭载这个气缸盖集成式的排气歧管，就可以好比说让这运动员不再去热身了，直接投入比赛，直接进入工作状态，这样在马上就达到一个最佳的工作状态。所以说这个废气啊，它在进入这个涡轮之前呢，气缸盖集成这个排气歧管也是就把它冷却了，废气温度这个降低，这个密度呢更高，然后那个自然的效率就提升了，也是能够让这个车更快的进入这种工作的状态。 就其实它跟那个集成水冷就中冷气它俩是配合用的。 对对对对，而且这个在用空调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个能够让车内快速的获取暖风，冷空调，这种就速度会特别快。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说这项技术大家是都没有吗？只有它有？不是，这个不是。这个目前来看的话有 他们不一样， 通用大众都采用了这种技术， 就是反正就是他们不一样， 也肯定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我这心我比你好， 但这个技术大家都有。 好了，这个我还得用我的小脑袋瓜再仔细思考一下刚刚车老师讲的这个集成式水冷的中冷器，还有气缸盖的集成式排气歧管技术。咱们听众朋友，你们谁要是懂这个东西，你也可以用这个非常简单直白的语言发给我们微信平台啊，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就可以了。好，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接着盘点这台广汽菲克的 2.0T 的发动机。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快车道欢迎回来啊！还有两项黑科技没有跟大家讲完，那低摩擦凸轮轴轴承，行了，这个我懂了， 这个大家都懂啊， 凸轮轴轴承这个摩擦力低， 对， 滑溜， 对对， 转得快， 对对对，降低损耗， 这不是他自己有吧？ 它上面有一涂层是很关键的，叫 DLC 涂层， 怎么的又跟别人不一样 呗？就是你会发现，我记得你看到我那天发的照片，它的那个轴承是黑色的， 特别黑， 对，特别 黑，特别亮， 特别亮， 看着就特别滑溜。 其他的那个呢，拿开之后呢，它没有这种涂层，就是说它的这种滚动啊，就摩擦啊，就会更好。 明白，那个不粘锅比普通的钢锅不贵吗？ 对对对对， 对吧？ 对， 人家用心了， 对， 滑溜啊、嗯， 哎，滑溜。 好，这个还有一个，这个独立冷却 EGR 技术是个什么？ 这个我觉得应该可以再跟大家好好说一下，因为我们还是这个问题，涡轮增压它的这个废气啊，工作时候温度，你知道能达到多少度吗？基本上可以达到950度 啊，我以为就600度。 啊，比那要高950度，这么高的情况下，如果你不给它一个很好的冷却的话，那么这种涡轮迟滞啊，或者涡轮的寿命真的是会受到影响。 你们见过到过那个涡轮增压器被烧红吗？ 那是在多，那是那个改装的那个吧？那个我见过。 我上次就是因为有一台车的相应的冷却系统出了故障，然后我一打开机器盖，我看涡轮增压器是红的，你知道我当时什么感受吗？我车不会爆炸吗？我天哪！哎，确实涡轮温度是够高的啊。嗯， 对，这种 在这儿我轻轻提示大家伙儿，就如果说你发动机开着呢，把机器盖掀开了，你也不要随便往里边伸手，里边的温度是绝对是你想不到的高的啊。 嗯。所以这种它使用这种独立冷却的 EGR 技术之后呢，就能够发动机产生的废气迅速下降这个温度，然后再让它重新进入气缸参与燃烧，然后还能降低这种排放的这个就是里边那个氨氮的那个指标啊，氮氧化物的指标。 其实我从侧面的一个角度大概的理解了一下这台 GMET4 的发动机，它在涡轮的进气的包括涡轮的冷却角度做了极高的优化，导致它的排气包括也好，进气也好，包括它涡轮的这个温度也好，包括涡轮压进去的空气的温度也好，它们控制在了一个非常相对好的值上，让这个整个发动机的冷却和这部分的冷却系统做得更好，然后从而降低排放，降低油耗， 提升整个响应速度 啊，提升整个的响应速度， 对， 哦， 所以说。这么多的我们介绍这几点科技加持之后才有了这台我们看到的 GMT4 在大指挥官上搭载，所以说整个哎，看上去然后开起来整个的一个感受就跟原来是不一样的。 行，有的听众朋友说你们俩行不行啊，你们说这东西也听不懂，我说大哥你要是你去看一回，你要是能看懂，你要是能说明白的话，我佩服你，我给你钱都行，这特别不好说啊。然后咱们听众朋友，你要是对这台发动机有什么感兴趣的问题，可以后续继续向我们询问啊。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反正综合呢，我刚刚做了一个总结，这台广汽菲克的 GMET4 发动机能够更好的控制发动机的温度、进气温度、 是是是 排气温度，能够 效率更高， 效率更高，响应更快。 对对对。 然后综合来说呢，反映到你们开到车上就是有劲儿。 快 啊，节油， 对对对， 排放少， 是， 可能你觉得和你没关，但是你排放不够你都上不了牌照， 对，省油， 对，好啊，今天节目呢就跟大家聊这么多，还是那句话，有什么问题问我们啊，搜我们微信就可以了。那好，今天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拜拜。 乘着风游荡在蓝天边，一片云掉落在我面前，捏成你的形状，随风跟着我，一口一口吃掉忧愁，载着你仿佛载着阳光，不管到哪里都是晴天，蝴蝶自在飞，花也布满天，一朵一朵因你而香，是突然